累積超過81万人確診，3万多人死亡。而家過半人口已經完成疫苗接種。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處估計，93%阿富汗家庭沒有足夠食物，干旱導致小麥失收，令到食物供應問題惡化。《華爾街日報》引述志願組織人員說，阿富汗全國人口可能在幾個月內陷入貧困境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警告，阿富汗教育在取得20年進展之後，可能遭遇世代災難，特別是在女童教育方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吕宋海峡，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上环嘅皇后街，因为有意外，而家介乎高升街至到皇后大道西嘅一段皇后街仍然系封闭。德辅道西转入去皇后街嘅车辆咧，暂时只能够通往高升街，而唔能够前往皇后大道西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家城巴路线26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就系上环嘅皇后街有意外，介乎高升街至到皇后大道西一段仍然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口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的龙尾在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深水湾泳滩。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老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龙都是排到近窝打老道。咁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大涌口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而家近屯門市廣場一段擠塞，車龍排到青田交匯處。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三號幹線落車去葵芳、清水灣道兵屋落車去西貢、車公廟路車公廟去第一城、元朗公路18鄉迴旋處來回，同埋青衣南橋落車去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运动员。 我是梁禮勤，讲到运动呢，无论你是做运动定是睇运动定是听运动，都要成班人一起先至最开心的。记得留意啦。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禮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 我都是更 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儿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陆宇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Today our nation saw evil, the very worst of human nature. 恐襲二十年， 世界遭逢巨變。 I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九一一二十周年特輯。早晨啊，陳浩之。 早晨啊，陸宇光。 今日就是2021年的9月11号。二十年前的今日呢，相信大家那一幕的画面呢都是很难忘记的。就是呢，在美国的纽约市呢，就有两架的客机呢被骑劫啦，分别撞向了纽约的世贸中心双子塔两座大厦那里。结果呢就是两座大厦都倒塌。另外有多架客机呢是被骑劫呢，就是撞向了五角大楼啊，以及是宾夕法尼亚州。成件事件呢就是导致接近呢3000人死亡，视为呢911事件。 是啊，而见到美国总统拜登呢就亦都将会呢访问纽约市啦、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啦同埋五角大楼呢三个飞机坠毁嘅地方，就亦都係出席一啲纪念活动啦、献花啦，咁啊纪念袭击发生二十周年啦。 咁而喺911二十周年嘅前夕咧，拜登就发表咗一段嘅录影讲话啦。佢讲到话咧，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咧就并唔意味住咧系必须相信同一件事，但系咧必须要对彼此同埋呢个国家有一种基本受尊重嘅信仰。 啊，咁陆宇光啊，喺今日咧，我哋除咗讲即系回顾翻911二十周年之外咧，咁我哋都必须要跟进一下塔利班阿富汗塔利班嘅临时政府组成嘅情况啊。因为见到今个星期开初的时候啦，咁塔利班嗰边就表示啦，已经咧系夺取咗班杰希尔省咧最后一个据点啊，咁之后好快就已经宣布咧去组成一个临时政府，咁我哋之后亦都会有位嘉宾咧同我哋去倾下呢个新政府啦，同埋总结一下二十周年啦。但系简单咧去同大家去讲解一下呢个临时政府嘅组成先啦。咁主要嘅官员咧其实全部都系男性嚟嘅，最高领导人咧阿洪扎达咧就亦都系将会用国家元首嘅身份啦，埃米尔嘅身份咧就去领导阿富汗，咁啊代理。内阁至少有三个成员咧，就亦都系以前咧被困咗喺呢个关塔那摩湾美军加布咧，亦都系长期一啲拘留者嚟嘅。咁佢哋之前就2014年嘅时候咧，就亦都系以一个俾塔利班拘留嘅美国士兵啦，咁啊换取到可以获释啦。咁呢33人组成嘅内阁，见到都系由普什图人主导嘅。 咁亦都咧见到咧今次嘅内阁名单咧系冇女性嘅，咁亦都只有三名嘅少数族裔嘅成员啦。咁另外咧都见到咧就系最高层。政府成员之中，譬如代理总理就叫阿洪德，就是塔利班管治班子最高级的官员来的。至于代理的副总理其中一位就是巴拉达尔，亦都是塔利班的创始人之一，曾经在行政在这个卡塔尔的政治办公室做过主管的。 咁头先讲过几个少数民族成员啦，咁仲有是乌兹别克族担任啊嘅哈菲纳啦，就做副总理。咁另外都有塔吉克族嘅乌丁做陆军总司令。咁其实佢喺咧嗰个即系攻取呢个潘杰希尔省嘅时候咧，都有一啲角色喺度啦。另外就仲有亦都系塔吉克族嘅经济部长哈尼夫。咁讲到呢个新嘅临时政府嘅组成咧，亦都有一啲学者就觉得新嘅政府其实咧都系比较难去获取国际或者联合国嘅承认啊，因为都是以一些强硬派为主啦。另外其实阿洪扎达当选总理也是令人意外的，有些分析这样说。 是啊，不过这时候都请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室现场，跟我们分析一下塔利班的新政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新政府，还有会不会得到国际承认啦。直播室就有浸会大学欧洲文献中心主任杨达在这里。杨达你好。 Jason， 你好。 怎么看这个塔利班的新政府呢？ 而家呢個新政府咧，我諗從佢哋自己嘅角度嚟睇，就好想爭取國際上承認嘅啊。咁、但係咧，承認係有問題嘅。剛才主持人都提出咗啦，嗰幾樣嘅即係我諗國際上都好關注嘅問題啦。譬如話個內閣缺乏一個女性啊，亦都係冇尤其是咧，即係有幾位嘅國員係又係即係非普什圖人係真嘅，但係咧有一個比較上係即係長期被呢個普什圖人即係有啲可以話欺負嘅一個民族，就係、是、個哈扎拉族啊，呢個係一啲嘅波斯語系嘅人咧，就係冇份嘅。咁咁呢個係有啲的確嚟講係即係大家都覺得，呢、這個塔利班政權都始終嚟講，都係嗰種同恐怖分子有關嘅呢、這個性質，似乎冇變。咁一個比較大家亦都要重要關注嘅，其實都一個起碼短期嘅問題，就係、是、呢個咧阿富汗國家所擁有嘅海外資產仍然係受到凍結嘅。咁呢個新政府嘅行為將會係咧是否解凍啊？咁係好重要嘅一個原因嚟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快嘅就佢會有財政問題嘅，即係真係會冇錢用嘅。咁就會潛在係即係會好唔穩定嘅。咁呢一點就真係。首先嚟講就係話咧，喺個短期內，呢一個塔利班呢個政權，佢哋究竟即係實際上係作為施政係一個點樣嘅回事？嗱，有一樣亦都係或者可以咁講嘅，就喺近呢幾個禮拜以嚟咧，我哋從一啲嘅所謂可以好表面嘅一啲嘅情形，好似覺得塔利班係同以前嗰個塔利班政權有啲唔同咗嚇，好似冇咁激進咁， 起碼好多承諾啦，作 出係啦。咁呢啲好多係我哋好似睇到嘅，咁喺呢個可能公關嘅角度嚟講，咁佢哋喺二十年就學咗好多新嘅嘢啦，即係比較上識得去同特別係西方媒體嘅點樣去同佢哋溝通啦。亦都譬如話近排亦都見到消息，就話好似呢個阿富汗航空已經恢復翻佢哋嘅國內航線啦，或者係呢一個電視服務本身仲有嘅，睇到啲女性嘅主持人咁樣。因為咧，如果你話從呢啲咁嘅講法嚟講嘅，的確好似進步咗。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係睇翻二十零年前嗰個塔利班政權咧，根本冇呢啲嘢，即係連呢個電視啊，或者甚至係音樂都唔可以有嘅。咁係好似呢啲咁嘅人，但係實際上施政係如何咧？我哋始終嚟講都只能夠係比較觀望。 咁但係見到即係譬如近排呢都有啲譬如係示威啦，阿富汗裏面係反對塔利班嘅，咁但係根據報道呢就遭到一啲嘅暴力嘅鎮壓，包括用上實彈嘅，咁會唔會都好影響國際社會點樣睇而家嘅塔利班政府，以至到係咪承認佢實或者係將佢嘅資產解凍嘅問題呢？ 係因為呢有好多嘅考慮喺度嘅，舉個例啊，譬如喺個歐洲嚟講，咪德國咁樣，佢本身係多呢個阿富汗難民，或者已經係佢哋已經係成為咗公民嘅人，咁佢可能咧，佢哋都會需要考慮到呢一個社區嘅意見，咪即係舉個例，即係德國如果就快選舉啦，即係呢個例子啊，咁啊其實即係會好影響到，如果係呢個階段係快好早咁承認嘅話，可能係。會引起個本身社區有啲唔認同嘅嚇，咁所以亦都會係要好睇呢個實際上塔利班呢個新政府係真係點樣做啦。 咁如果西方譬如美國啊、歐盟嗰啲都仍然係暫未承認佢哋啦，亦都係表示要觀望啦。咁但唔知佢中東方面嘅鄰近嘅國家又會點睇咧？譬如特別係見到伊朗嘅角色，亦都好關注佢新嘅內閣嘅組成啦，同埋喺頭先講到話，即係喺攻佔咗呢個潘傑希爾省嘅時候咧，其實伊朗都反而亦都有關注到巴基斯坦嘅角色，就係、是有一啲新聞都話佢哋係幫手用無人機啦嚟到去攻取呢個潘傑希爾省嘅。咁其實鄰近嘅中東地區對於呢個新嘅塔利班嘅組成嘅政府嘅組成又點樣睇嘅咧？ 其實我都講係最關注嘅，其實就係嗰個圍住阿富汗嗰啲鄰國啊，因為即係你可以咁睇咯，美國即係畢竟係好遙遠嘅，佢要走就走噶啦，即係佢唔係呢個地區嘅國家嚟嘅，但係嗰啲嘅鄰國，好似巴基斯坦啊、伊朗啊、中國啊、中亞國家，甚至比較近嘅印度同埋俄羅斯，其實佢哋係走唔到嘅，所以佢一定要面對即係任何可能發生嘅事嘅。咁伊朗嚟講，咁睇喺呢個大概 講翻大概八月初段時間，即係呢一個塔利班上台前夕嘅時候咧，其實伊朗政府同好多鄰近國家一樣，都已經開始同塔利班接觸噶啦。而咧喺當時咧，伊方所俾大家見到嘅嗰個印象咧，就係、是、伊朗當局同埋塔利班都係反美嘅，咁我哋係好多偈傾嘅，我哋係有某種嘅共同嘅陣線喺度嘅。咁呢一樣嘢似乎喺嗰個上台前夕嘅嗰個俾人嘅感覺嚟嘅。咁但係咧，而家上台咧，係點樣呢？其實好多一個方面嚟講，伊朗係一個可以話歷史上嚟講喺介入阿富汗內政一個幾活躍嘅一個國家嚟嘅，畢竟佢旁邊嘅一個鄰國啊，同埋伊朗係好關心咧喺阿富汗境內嗰個什葉派嗰啲教民啊，同埋嗰啲波斯語系嘅佢哋嘅際遇嘅咁、啊、而事實上一點好緊要就係話咧，係呢個伊朗革命衛隊黑客嘅呢個聖城軍。本身佢係有訓練同埋裝備，一支嘅呢個由阿富汗什葉派教民組成嘅民兵嘅，啊，呢個法蒂瑪女嘅。咁其實一部分佢哋以前就喺個敘利亞戰爭嗰度活躍嘅。咁但係一部分呢啲嘅阿富汗人係就應該係翻咗去阿富汗嘅啦。咁其實好似呢啲咁嘅民兵力量，其實將會係喺伊朗喺起阿富汗好大影響力 嘅。其他嘅中東嘅國家又扮演住咩角色咧？ 巴基斯坦嚟講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為巴基斯坦係一個即係過去係同呢個塔利班運動非常之密切嘅一個國家。但係咧，又係啦，其實阿巴之間有傳統嘅一啲嘅矛盾，尤其是領土矛盾嘅。所以如果一旦塔利班上台嘅話，可能即係佢有好。有多咗信心嘅時候，就好有可能就唔會同呢個巴基斯坦嘅好似而家咁即係叫比較上係好一啲嘅關係啦。 嗯，嗱，其實成個阿富汗局勢嘅發展咧，都同九一一事件啦，以至係美國為首發動嘅反恐戰咧，係好有密切嘅關係嚟嘅。嗱，趁住今日咧係九一一事件嘅二十週年啦，咁我哋都不如都聽一聽關於恐怖主義發展嘅一個聲帶，轉頭我哋再傾下關於恐怖主義發展嘅一啲歷史啊。 根据全球恐怖主义资料库的定义，恐怖主义是指有人使用非法武力，利用恐惧去实现政治、经济或者宗教等目标。2019年，恐怖主义活动造成全球13000多人死亡，涉及经济成本达到264亿美元。有学者分析，恐怖主义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波在19世纪末开始，行动以刺杀政治人物为主，著名例子是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三 K 党，以非裔美国人和支持种族平等的白人为攻击对象。第二和第三波的恐怖主义分别受反殖民主义和新左派思想推动，更多跨国恐怖组织出现，袭击目标扩展至警察、军队和他们的屋企人，形式亦更多元化，包括绑架人质。第四波来自现时活跃的恐怖组织，他们多以宗教为名发动圣战，当中又以伊斯兰教恐怖组织的袭击最有影响力，伤亡最惨重，包括为人熟悉发动美国911袭击的阿尔盖达组织，会从全球各地招揽成员加入，高峰时有超过5000人，遍布72个国家。不同恐怖组织有时会组成联盟，获取有杀伤力的武器，但是组织之间亦都有恶性竞争。伊斯兰国的前身正正是阿尔盖达在伊拉克的分支。伊斯兰国和阿尔盖达都有意将势力扩展至全球，有别于地区性恐怖组织。分析认为，伊斯兰国擅长恐怖宣传，又利用社交媒体说服外国人在自己国家发动攻击，例如2015年巴黎恐袭成功让恐怖主义散播至全球。 唔該曬我哋同事朱令君嘅撰稿啦。咁啊，頭先都聽到啦。咁其實關於恐怖主義咧，咁啊，其實大家最可能最印象深刻就係911嘅襲擊啦。咁、當時美國咧就係、收到情報，就話係阿蓋達嘅成員咧去策劃呢次嘅911嘅襲擊，於是咧就發動咗反恐戰，就話咧係阿富汗咧就係、塔利班係庇護住呢個蓋達組織嘅成員啦嚇。咁所以咧就係入侵咗阿富汗嘅。咁但係去到阿富汗啦，入侵到阿富汗啦，其實見到阿蓋達或者呢啲恐怖主義組織，其實佢哋嘅組成係點樣？佢哋嘅組織啊，或者係運作係點嘅咧？反恐戰係咪真係遷滅到恐怖主義咧？ 阿蓋達咧係一個喺恐怖運動裏邊或者啲激進運動裏邊有一個特性嘅，其實佢一個咧喺阿拉伯世界以外或者阿拉伯世界某一啲國家裏邊係好活躍嘅一個，其實佢個運作其實係一個海外嘅成分係好大嘅，即係點解我哋見到呢、這個拉登同埋佢阿蓋達係喺阿富汗，即係喺當然喺阿富汗之前其實有其他嘅地方，佢依附過譬如蘇丹啊咁樣都有，咁但係基本上都係一個咧係。即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幾全球化嘅一個組織嚟，佢呢個佢嘅特性嚟嘅，呢個同譬如話伊斯蘭國本身好唔同，伊斯蘭國真係顧名思義係好希望建立一個所謂佢哋覺得係嘅伊斯蘭嘅一個國家嘅，係有一個實質嘅領土嘅，因為呢個兩個睇法係幾唔同嘅，咁所以你會見到最終即係又去到九一一嗰個情形，就係話呢個覺得係發動一個咧針對美國嘅一個咁嘅行動。啊！這個其實喺佢個運作模式基本誒，唔好唔記得，其實在即係嗰個紐約個事件之前已經有好幾次，譬如話喺非洲東非洲1998年嗰次，即係去攻擊美國嘅大使館，係嘛？即係都係啲咁樣嘅，好比較多係見到喺海外嘅一啲嘅活動嘅。咁其實而且佢哋好希望就係話，基本睇法就係說，即係最終係推翻一啲佢哋覺得係要推翻嘅一啲阿拉伯國家政權。唔好唔記得，就好似啊，即係啊。拉登本來的祖國沙特阿拉伯咁樣，係啊，即係依個係佢哋基本模式。但係近年嚟咧，要講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仲有應該有一定數量嘅呢個喺阿富汗嘅阿拉伯人仲喺度嘅嚇。咁、而呢、這個阿蓋達呢個組織本身咧，雖然即係大大被削弱咗，佢仲有本身嘅領導人啦，扎納希里係仲喺度嘅。咁但係咧。一個報道，據我所了解就係話，呢、這、一個扎希利嘅嗰個態度就係比較上就唔係話太再係針對個西方國家嘅目標，而係話比較上即係想做一啲比較深耕性質嘅工作，即係話希望喺一啲即係國家基礎比較弱嘅國家裏面做一啲滲透啊咁嘅工作。咁但係亦都要指出就係佢亦據了解係可能亦都已經係比較上係身體唔好啦，所以將來有咩變化就真係要可能仲有嘅。 不過其實睇翻最近有。啲回顧咧，大家都關心，其實美國喺介入咗中東嘅角色之後，其實對於恐怖主義嗰個發展嘅影響係變，即係雖然可能話戰爭入邊削弱咗阿蓋達嘅勢力，但係咧同時咧又嗰個造成個真空，又令到另一啲恐怖主義嘅團體咧，亦都係即係開始冒起啊！ 呢個其實就因為你破壞咗呢個國家秩序嘅好重要關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呢個伊拉克最好嘅例子、最明顯嘅例子就係、是、你即係呢個推翻咗薩達姆侯賽因之後。后咁形成咗一个非常之明显嘅权力真空，咁即系长远嚟讲就系即系根本就造就咗所以伊斯兰国嘅崛起嘅呢样嘢，就系因为系从呢个真空出现嘅一个情形嚟嘅， 亦都制造更多仇恨啦。 冇错啦，系咯，呢个肯定噶啦。咁所以呢、這、一个系即系呢好有可能就系话喺个00年代，即系嗰个小布什政府时代，当时似乎美国人系有一定嘅信心。亦都要明白，而家讲翻系十几年前嗰个世界系咩事咧？系相对嚟讲系近冷战结束嘅，即系相反，可能美国嘅领导层系即系对于自己嘅信心系大好多，即系赢咗冷战啊嘛。之后嗰十零年嗰个阶段，所以佢哋可能就会觉得系我真系可以凭借我嘅实力可以改变某啲国家。係咁樣諗法，就當然即係睇翻即係二十年啊咁樣嘅空間嚟睇嘅話，就係大家知道做唔到咯。 嗯，咁睇翻其實即係恐怖主義啦，有啲嘅恐怖主義組織其實都係靠一啲嘅網絡啊嚇、意識形態嘅宣傳啊，嚟到喺各個國家咧，去到即係建立一啲嘅加盟店咁樣嘅模式去到運作嘅咁。咁結果咧就係要反恐。 其實就非常之困難，即係佢唔係一個實體嘅一個組織咧，可以俾你去遷滅到，而係咧可能係一個嘅網絡嘅形式咁。咁變咗係咪都令到即係美國嗰個反恐戰花咗好多錢，即係賠上咗好多人命，但係結果個成效又未必好大。咁而家其實即係美國對於反恐呢件事嗰、那個嘅着重係咪即係減少咗好多，甚至喺中東嗰個策略都要改變好多咧？ 其實係改變咗好多嘅。咁嗱，第一點就係咧，我諗喺若干年之前，大家會比較注意到一個講法咧，即係個自我激進化嘅，即係有啲個人啊，甚至乎即係可能因為睇咗某一啲嘅資訊咁啊，就即係自己最後就即係去做一啲嘅恐怖活動咁樣。其實呢個係即係大家明白極難控制嘅事情嚟嘅，同埋涉及咗另外一啲新言問題，譬如話喺歐洲裏邊有少數族裔覺得自己即係唔舒服啊，要即係對於個即係個主流社會嘅某種嘅報復咁樣，即係呢個咁嘅心態。咁你一個方面嘅好難搞，好難控制嘅。但係好明顯地喺現階段咧，尤其是美國嘅態度，這個反恐好有可能都唔係一個重點嚟啦，已經唔係啦。即係逐漸尤其是由特朗普嘅後期到到呢個拜登呢個階段，大家都知道美國係翻返咗比較上喺話叫大國競爭嘅呢個重點上邊嘅。咁呢個係。呢、這個好肯定就係反映咗佢逐漸有種退卻啦。 係啊，咁不過時間所限啦，因為頭先我哋未去節目開始之前都請教咗楊達好多，但係有機會咧亦都可以再邀請你同我哋傾多啲恐怖主義嘅未來嘅一啲可能趨勢啦，會有啲咩嘅新嘅威脅啦。不過咧呢一節嘅時間咧，我哋回顧咧亦都差唔多要告一段落啦。 係啊，唔該曬楊達啦，佢就係浸會大學歐洲文獻中心主任嚟噶。咁我哋聽一節新聞先，翻嚟咧會有繼續係十萬八千里節目喺度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而家70岁以上长者嘅新冠疫苗接种率只系有大约27%，需要积极推高接种率，以保护长者群组，同埋让香港整体有强嘅保护屏障。聂德权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话，所有容易同方便接触长者的地方都希望可以便利长者接种疫苗，包括商场、屋邨和透过地区团体邀请长者参加一站式健康讲座和医疗咨询，并即场打针。他又说，当局正是同医管局商讨，趁长者到医院复诊又或者在医院等候的时候，设有注射站方便给想接种疫苗的长者，他们可以第一时间见医生，得知适合接种就去打针。有关措施会在未来一个月积极推行。来自30多个界别分组的选委会委员，今明两日将会在全港各区设立近1000个街站，宣传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良政善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政协常委唐英年等今朝早出席街站的启动礼。谭耀宗说，今次选委会选举有资审会审核，最终只是有两人不合资格。对于热血公民前立法会议员郑松泰被指不合资格参选，谭耀宗说，相信资审会小心审视他的言行才作出决定。被问到民主党参选问题，谭耀宗说，个别政党政团是不是派人参选不会影响整个选举制度。国务院日前公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联络官洪慧文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新方案是2010年前海规划的延续，进一步衔接内地和香港制度，开放专业服务业。另一方面是金融、跨境理财通、南向债券通都会在前海落地。其余各类金融业的开放亦都会在前海先行先试。洪慧文说，香港金融界一直很想做到理财通，内地很多人需要资产管理，香港亦都有内地资产配置需求，因此对香港和内地都有益处。 聯合國人權事務辦公室發表聲明，譴責阿富汗塔利班對待異見人士的暴力回應升級，又說在近期的示威中至少四人被塔利班戰士殺死。另外有通訊社引述塔利班文化委員會成員說，臨時政府就職典禮已經取消，那名的成員說塔利班領導層日前宣布臨時政府部分成員名單之後，臨時政府已經開始工作，在9月11日舉行就職典禮的講法只是謠言。早前有未经证实的报告说，塔利班计划今日举行临时政府就职仪式，今日是九一一事件20周年，美国会举行纪念活动。这场恐袭导致近3000人死亡，阿盖达组织当时的领袖拉登是主谋，他当年身处阿富汗受到塔利班保护，美军部队人员在2011年击杀拉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稍后有一两阵的雷暴，吹微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新界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狮隧公路嘅全线系暂时封闭嘅，一带交通挤塞，车龙排到瑞丰花园。咁受到车队影响咧，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有意外，全线封闭。龙尾瑞丰花园而家狮隧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至于较早前咧，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望后石消防局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就系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望后石消防局有意外，龙尾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跟进翻咧，港岛上环嘅皇后街因为有意外，而家介乎高升街至到皇后大道西一段咧，暂时都系封闭。城巴路线26系需要改道行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家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多车，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另外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去到近东山台。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大涌口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屯门市广场一段的交通仍然是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同埋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大江大河。一套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的年代大剧，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地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大江大河，9月6号起，每晚8:30，港台电视31。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行政总裁冯康。 自己一定要控制到的情绪，如果我都控制不到情绪的话，同事就乱了。 与 CEO 对话2021 星期日下午2-4，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11， 港台电视31播出。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This is a pandemic of the unvaccinated. This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The bottom line, we're going to protect vaccinated workers from unvaccinated coworkers. My message to unvaccinated Americans is this. What more is there to wait for? 嚟到第二節嘅十萬八千里啦，繼續有陸宇光同埋陳浩之喺度啦。 陸宇光你好， 陳浩之啊，頭先聽到嘅就係美國總統拜登嘅講話嚟嘅，佢喺星期四咧發表呢個全國講話，佢講乜嘢咧？佢就話咧呢場疫症咧就係未打疫苗嘅人士嘅疫症嚟嘅，佢話完全係唔能夠接受啊！佢話個底線咧就係要保障翻嗰啲打咗針嘅人士啊咁，而佢對於未打針人士要講嘅係仲要等啲乜嘢咧？ 嗯嗱咁。伴随住呢个讲话咧，就其实有新一轮嘅抗疫嘅措施啊，就拜登就已经签署咗行政命令啦，要求所有联邦政府嘅人员同埋承包商咧要打疫苗，唔可以咧以定期检测代替啊。如果拒绝嘅话咧，就面临咧可能会被辞退啦。 咁而大公司咧都一样系受到规管啊。咁就美国就话想要规定咧，请咗超过100人嘅公司必须要要求员工系打针或者每个星期做检测噶。咁而呢啲嘅新措施咧，预料会涵盖成个美国咧系大约系1亿人，即系大约2/3嘅劳动人口嘅。 嗯，咁如果唔跟嘅话咧，会有啲咩后果咧？嗱，新规定咧，亦都系计划咧会对违规嘅私人企业咧采取执法行动啊。每次违规就会罚款14,000嘅美元，即系大约108,000港纸左右啦。咁而超过咧1,700,000个咧喺联邦医疗保险或者系补助嘅医疗机构做嘢嘅员工咧，亦都系被强制要求要接种噶。 咁拜登就话咧，对于大约8,000,000名仲未打针嘅美国人咧，系感到气馁，话佢哋会对医院咧系造成负荷。佢亦都批評咧，有啲嘅民選官員啦，咁啊以經濟同埋自由嘅選擇為理由，損害抗疫嘅成效啊！咁啊，亦都見到咧，今次個拜登嘅行政命令咧推出之後咧，多名嘅共和黨州州長咧就認為係拜登政府係冇權力去到干涉私人企業嘅運作啊！咁佢哋就喺社交網站上面咧就話會就住強制疫苗令咧訴諸法律行動，並且咧就呼籲啲企業咧發起公民抗命，唔好遵從呢個新嘅命令。咁有啲州長就形容咧今次拜登嘅政策係威權政府嘅表現，又有啲州長話會拼死咁保護啲民眾嘅自由同埋生活。 嗯，不過見到拜登咧喺星期五嘅時候都有反驳嘅，就话有啲州长咧对于年轻人健康咧就漠不关心。咁但系其实而家美国咧入边打针嘅情况系点嘅咧？如果睇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嘅报道啦，去到9号咧，全国大约有75.3%嘅成年人咧已经打咗最少一剂嘅疫苗，当中咧佢哋65岁或以上嘅长者嘅接种率咧系最高嘅，而长者嘅完全接种率咧系达到82%啊。 咁美國爆發疫情以嚟咧，其實都見到啦，個疫情係嚴重嘅。咁啊，累計已經有超過65,000人死亡噶啦。咁而家個疫情係點咧？而家每日都新增150,000宗新增嘅感染個案，大約有1,500人死亡。咁而家頭先都講啦，就大約有8,000,000人咧係未打針。 咁而家疫情咧，其實喺唔少嘅共和黨嘅州份入邊咧都惡化緊啊。例如南卡萊羅納州啦，每日咧係處理超過5,000單。嘅新增嘅个案，而当地咧都开始取消一啲非紧急嘅手术啦，就腾出一啲人手咧要去处理新冠感染咗新冠肺炎嘅病人啦。 民調又點講呢？咁民調就話咧，55%嘅民眾咧係支持要求政府雇員強制打針嘅。咁大約有一半嘅在職成年人咧就支持喺佢哋嘅工作地方都強制打針。咁所以就顯示住咧，其實個民意當然啦有一定嘅支持啦。咁但係咪話至於係主流民意都支持強制打針呢啲嘅措施咧，又未至於。見到個社會咧都仍然有唔少嘅分歧喺度。 亦都有分析就話啦，一啲共和黨嘅州長咧，希望透過反對拜登呢一個嘅打針嘅行政命令咧，嚟到鞏固選票啊，以應付中期選舉。而部分嘅州長咧，亦都係劍指甚至係劍指下屆嘅總統選舉添啊。 咁另外咧就睇翻全球嗰個疫情啦，咁大家近期喺香港都聽到啦，世衛咧都將一種嘅變種病毒株叫做 Mu 咧，就係列為呢個值得注意嘅變種啊。咁睇到而家咧就唔同嘅地方都研究緊呢個 Mu 變種病毒株咧嗰個嘅威力喺邊度。歐盟旗下嘅歐洲藥品管理局就話咧，呢個 Mu 變種病毒咧就係蔓延嘅情況可能令人擔憂。目前咧就未有數據顯示咧可能超越呢個 Delta 成為主流嘅病毒株，但係咧就會同啲疫苗係開發嘅商開發商啊，就去到商討呢個疫苗對於 Mu 嘅效用。 咁見到日本嗰邊咧就有研究就話咧啊，如果人咧透過打疫苗所產生嘅抗體咧，對於 Mu 病毒株嘅保護力咧，原來只係及咧去對原始病毒株啊，大約嗰個效用係1/7嘅啫。咁啊，日本 TBS 電視台就報道就話咧，東京大學亦都有學者個研究團隊就話咧，啊，如果相比起其他嘅變種病毒株，例如係 Delta 同埋 Beta 嘅話咧，其實疫苗對於 Mu 嘅保護效果咧係最差嘅。不過學者都強調就係話，疫苗咧仍然可以提高呢個免疫系統嘅記憶啦，同埋細胞性免疫呢啲部分，所以其實打疫苗咧唔係話冇用嘅。 好啦，講到疫情咧，就講到嚟呢度先啦。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講講其他世界各地嘅新聞啊。 哇，好大隻！我拍！ 先生，请你决定谂一谂，你知唔知我系咩嚟噶？喺食物链上面又扮演咩角色咧？你怕死我，会唔会为地球带嚟灾性后果噶？ 哦，我又真系冇谂咁多喎。咁你究竟系咩嚟？ 我都唔知道你人类点称呼我噶。不如你睇港台2/31，好多大自然生物节目噶，睇下到时见唔见到我？ 哦，到时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啲咩条件要达到先可以同内地通翻关呢？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现在个 Delta 能够阻止佢嗰个传播，所以喺个外防输入系一定收紧嘅。如果我哋嗰个外防输入嗰度，对方觉得系有啲潜在漏洞嗰阵时候咧，这个可能都系对方关注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西非国家基内亚发生政变，参与策动的军方将领杜姆布亚表示，政府令国家陷入财困，他们已经成立临时管治组织。 Emmanuel Army, Républicain de Guinée, à travers le Comité national du Rassemblement et du Développement.CNRD, à prendre ses responsabilités vis-à-vis du peuple souverain de Guinée. 社交媒体出现总统恐大遭扣押的片段，首都科纳克里有民众上街庆祝政府倒台。 基内亚呢个国家咧就位于非洲嘅西部啦，咁发生军事政变嘅日子咧就上个星期日啊，咁见到咧就系喺首都科克雷咧，咁根据报道啦，机场同埋总统府等等多处地方都传出枪声，头先声大都听到啦，咁社交媒体出现咗原总统孔大咧被扣押嘅一啲片段，有啲消息话佢系绝食紧嘅。 咁而策动军事政变嘅特种部队主管杜姆布亚咧，喺当日亦都有发表电视讲话，就话孔大嘅政府令国家陷入财困，贪污示弱，咁啊促使到武装部队咧去推翻政府。咁杜姆布亚咧就曾经咧喺法国外籍兵团度服役嘅，佢就宣布咧即时去废除宪法啦，同时解散政府同埋关闭陆地同埋空中嘅边境，实施宵禁啊，并且会喺几个礼拜之内咧。组成新的联合政府。 軍方成立一個臨時的管治組織，要求原政府高官等等就去到國會那裡開會，否則就被視為背叛。杜姆布瓦就表明不會報復原政府官員，但會禁止他們出境，同埋要求他們就將公務車輛交回給軍方。 這個政變就惹來國際社會譴責，美中俄等等都呼籲立即釋放孔大，而聯合國、非洲聯盟和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都譴責政變，呼籲恢復民人管治及憲制秩序。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都宣布暫停基內亞會籍，話將會派代表團前往基內亞同他們的軍方將領會面。 看翻今次政變發生了，首都科克雷就有民眾上街慶祝孔大政府倒台，並且就為軍人開路，高呼這個基內亞得到自由，並且再歌再舞。 孔大的背景是怎樣呢？就現在83歲了，就2010年就贏了民選的選舉，就成為基內亞的總統，2015年的時候再次當選。不過去年10月他就修憲取消任期限制，成功連任第三個總統任期，就觸發反對派的不滿。有報道就說孔大執政10年之間就藉著土礦、鐵礦、金礦和鑽石礦這些收入令到經濟增長，但平民就很難去分享個經濟成果，加上孔大打壓異己，縱容官員貪污，導致民怨四起。 看回剛才都說就是孔大政府就借著一些的鋁土礦、鐵礦等等的收入就是經濟增長。看回其實基內亞是全球最大的鋁土礦供應國，今次政變都為鋁市場帶來嚴重的影響，鋁價是上漲的。 是影響到什麼地方呢？可能中國都是其中一個受影響的地方，因為中國是基內亞鋁土礦的主要的進口國，有多達十幾間的中資企業是進入基內亞那裡開採鋁土礦的。 咁而除咗基内亚之外咧，澳洲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铝土矿出口国啦。咁但系咧，就中国同澳洲嘅关系咧就近年转差啦。咁所以咧，中国都唔能够再依靠咧澳洲去到供应呢个进口嘅铝铁啦。咁所以都见到咧，就系而家基内亚嗰一个政局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嘅铝土矿出口咧，就成为大家关注嘅焦点啦。 系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转同大家去到俄罗斯嗰边啦。咁喺讲呢个新闻之前，我都想问一下陆宇。你有冇認識過會唔會有世界上面另一個嘅自己嘅咧？ 你講緊係 同名咁樣樣嘅咧？ 同名咁都試過喺搜尋器度搜尋過自己個名字，不過就唔識嗰啲朋友啦，就 係啊。但我諗咧，如果真係大家如果有人去參選，跟住發現同你一齊去參選嘅人咧，係竟然同你同名嘅時候咧，都會可能感到幾困擾啊。咁呢個就係俄羅斯而家嚟緊咧，今個月19日會進行下議院選舉啦。咁其中一個咧喺聖彼得堡地區，最近咧就有一個嘅反對派嘅參選人啦，佢叫維什涅夫斯基，就發現咧其中兩名對手咧係同佢同名同姓，咁喺嗰個宣傳上面嗰張相咧仲壯樣添， 好似啦，即係都睇過嗰張嗰幾張相嚇，都唔能夠話係完全一樣，不過都相當之似啦，一樣都係光光地頭啦，剩翻啲頭髮咧就灰白色，同埋咧就留有山羊須噶。 是，但原來這個情況就不是少有，即是不是沒有試過啦，過去選舉都試過參選人撞名的情況，就有些分析這樣說，就作用是希望擾亂選民投錯票，就令到其他人候選人是有機會可以勝出。 是，正版的這個維什涅夫斯基今天接受訪問都說認識其中一個跟他撞樣的候選人，他就說那個人就來自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咁亦都咧可以喺咧市政府嘅网站咧揾到呢位撞样人士，即系之前嘅一张相啦。咁发觉佢其实啲头发都浓密嘅，同埋后生嗰样个样系啦。咁啊，有当地传媒就查到咧，佢系7月3日先至改名嘅啫。咁而另一位嘅即系撞样嘅人士啦，咁就系任职呢个销售经理，亦都系参选之前先至改名 嘅。系啊，咁维什涅夫斯基就认为咧，对手嘅相啦就修图处理过啊，咁又改过下啲发线嘅位啦。咁佢就形容今次个事件咧系政治欺诈，亦都系向咗中央选举委员会嗰度投诉啊。咁啊，委员会主席就回应嘅时候话咧，有关嘅做法唔光彩，同埋系玩弄选民，又话当地嘅选举咧都自由噶，任何 呢叫维什涅夫斯基的人呢都可以参选的。 嗯，好啦，讲俄罗斯嘅选举亦都嚟到呢度啦，亦都讲讲关于缅甸最新嘅局势情况啦。咁嗱，而家即系缅甸系都系有军事政变发生过啦。咁而家缅甸嘅所谓平衡政府嘅署任总统咧，就叫做杜瓦拉希拉啊。咁佢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发表讲话，就呼吁全国嘅民众发动革命，推翻军政府啊。咁就警告咧，而家为军政府工作嘅人咧，就唔好再翻工。佢亦都话咧，平衡政府五月成立嘅人民防卫军会保障民众嘅安全。 系啊，平衡政府咧就叫民族团结政府啦，就系当地即系发生政变之后咧成立嘅，就由昂山素基所属嘅全国民主联盟作为骨干，目标咧就系将军政府赶落台啊。 咁而东盟嘅缅甸问题特使咧，咁就早前提出缅甸双方停火四个月，展开人道救援啦。咁但系咧，杜瓦拉希拉星期二嘅言论咧，就意味住平衡政府唔会停火。咁而军政府嘅代表咧就指责呢个平衡政府宣战嘅举动咧，系为咗获得联合国嘅认可，但系认为咧佢哋唔会成功。 联合国大会咧下个星期咧将会喺纽约召开会议，外界都预料咧会讨论系咪承认呢个平衡政府咧为缅甸嘅合法政权啊。 好啦，讲新闻咧讲到呢度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咧就要播一播我哋一个气候环节风起云涌啦。今个礼拜前天文台台长李本莹咧会同我哋讲下海平面上升嘅原因究竟有啲乜嘢咧？ 十万八千里，风起云涌。 早前新闻报道，加拿大东北边嘅格陵兰罕见咁落雨，而唔系落雪。令那裡的積冰加速融化，會令我們想起全球海面上升的問題。最主要的原因原來不是積冰融化，而是因為氣溫上升令到海水膨脹。為什麼會這樣？所有物體遇熱都會膨脹的，而海洋佔了地球面積超過七成，儲存了全世界 97% 的水。可以見到温度只是需要稍微增加就足以令到水位上升。海水膨胀是主要的因素，占了五成，跟着排二三位的各占大约两成的是雪山上的冰川消失，以及包括格陵兰和南极的陆地上积冰融化。那究竟全球海面上升有多厉害呢？科学家主要是利用潮汐计和精密的卫星测量来量度水位的。我们现在知道上一个世纪前半部海平面是以平均每年大约 1.3 毫米上升，来到这个世纪海面已经加快上升，平均每年的速度达到 3.7 毫米，差不多是以前的三倍。海平面以加快的速度上升，难怪聯合國最新有關氣候變化的報告說，基於目前高排放的情況，預測到本世紀末全球水位上升會達到一米，甚至不排除達到兩米的可能性。那海面上升一兩米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相信大家還記得三年前這個月超強颱風山竹襲港帶來的風暴潮只是稍高於兩米，已經足以令到原維多利亞港的一些屋苑嚴重水浸。可以想像到隨著海面因為氣候變化而上升，就算沒有山竹那麼強的熱帶氣旋，已經足以令到地勢稍低的建築物水浸，嚴重的話甚至導致傷亡。大家都可能聽過，由於海平面上升，太平洋、印度洋上面不少的島國將來都避不過沒頂的災難。全世界人口超過500万的城市之中，有三分之二是處於低洼地帶的，所以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是沒有分國界、沒有分貧富的。時間無多，是時候大家齊心積極減碳、節約能源。 唔該曬李本瑩台長啦，咁啊，今個禮拜嚟到尾聲啦，咁今日因為係911嘅周年紀念啦，所以播翻一隻呢隊樂隊咧都曾經喺一啲嘅紀念活動咧係唱過呢隻歌，去到咧悼念911嘅事件嘅。 佢哋咧就系 U2 啦，呢只歌叫做 Walk On。 And if the darkness is to keep us apart, and if the daylight feels like it's a long way on, and if your glass heart should crack for a second, you turn back. Oh no, be strong.That has to be believed to be seen. You could have flown away, a singing bird in an open cage. Who will only fly, only fly for freedom? Oh, oh, walk on, walk on. 嚟自樂隊 U2 嘅 Walk On 啊，咁 U2 曾經喺多個場合咧就唱過呢隻歌咧，去到悼念911嘅死難者啦。咁其中咧就喺呢個超級碗嘅半場休息時間咧，都係表演過噶。咁當時咧就亦都有一個大銀幕咧，係顯示咗好多咧係911嘅死難者嘅名啦，去到悼念佢哋。 最近大家都講好多911啦，今日有睇翻一啲美國媒體咧攞翻9月10號啊911嘅前一日究竟發生啲咩事嚟到回顧咧，都可以話係標誌咗呢一個時代結束嘅前一日啊。 好啦，時間夠啦，拜拜。